记忆，叫垂直舞动更艰辛， 更艰辛 到恍惚。 这首词翻译过来，我就觉得这首词就没有那么有感到极度的哀伤凄凉。乍暖还寒的秋季最难以调养，饮三杯两盏淡酒怎能抵御它。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出现古诗词的影子。这个时间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心有灵犀。 世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熊天平的《心有灵犀》，这个词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原诗句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我们第一次听到熊天平的这首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1998年看新加坡的电视剧《东游记》， 熊天平在这出戏里有唱两支插曲，一是刚刚我们听过的心有灵犀，另外一首相思无解。我觉得后面我们提到的这首相思无解美的层次显得更加丰富，而且每一次听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这个时间我们就来投个私信来听这首相思无解。1998年咱们中国和新加坡合拍的一出大戏《东游记》的插曲。我相信这部戏也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把这出戏又点开来看了一下，用今天的审视目光去看，没有办法过了我们今天的这种审美的关，但是对于当年儿时的我们来说，它真的是相当精彩，算得上是一部大的制作了。要变大，那个牡丹仙子说我帮你们变吧，然后就开始练那辣椒辣椒快跳舞，练了好多遍，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第一集。不知道收音前的你现在是否能够想到那个时期热播的一些新加坡的电视剧。后来

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何以说叫做失眠，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在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当中的《细说往事》，李子恒作词作曲，细腻的歌词堪称完美的和声，就这样轻易的、慢慢的将我们的心事就给唱了出来。或许有的时候在音乐声响起，在我们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就会想起我们自己的某段青春时光。当年的台湾校园民谣，它的旋律和歌词契合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个人觉得这张专辑，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去听的话，你可以听到哀愁、淡然、喜悦，当然还有种怀念。当吉他声一出来，音乐的画面感就有了。所以我在今天这个时间特别推荐给各位1991年南方二重唱的这张《细说往事不告而别》，每首歌都很精彩，很动听。但是我除了标题的两首歌曲我比较喜欢之外，更喜欢《我从南方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如果你同样也从南方来，别沾都市的尘埃，这里的人们喜欢在脸上涂着层层保护的色彩，理想被我们从南方带来，却只能往梦里塞。如果你开始喜欢某个人，最好让他知道你的爱，有一种感觉名叫无奈，会让你发现隐藏的悲哀。快乐虽然短暂地存在，却值得你用一生去等待。在那一年我们从南方来，背着吉他闯天涯，心里总也有少许的期待，还有一场可能的恋爱。在城市里难免受伤害，我们都提醒自己看得开，经过多年青山依然在，却只有等待陪着我等待。故事写我们这一代，从南方来，别沾都市的尘埃，这里的人们喜欢在脸上涂着层层保护的色彩。坚持要 也从南方来，也沾都市的尘埃。这里的人们喜欢在脸上涂着层层保护的色彩。 我从南方来，怀着一个儿时的梦，看往事一幕一幕掠过眼前，目的地还在那遥远的地方。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为什么单单要把这首歌拿出来跟各位一起先来听，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的这种心情和状况，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这种心绪更能够贴近我从南京到北京寻梦的这种心境吧，算是投了一个私心。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开心一点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今天的我》。这首歌作曲是吴大卫，作词叫做雅致。要特别提一下这个叫做雅致的人，其实就是凤飞飞的笔名，有人说文如其人，所以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凤飞飞的心情是特好的，意气风发，好像是鼓足了劲儿的风帆，要顺风起航，要超越自我。好，不多说，我们就来听这首《今天的我》。 到处都是耀眼的阳光，让青春随那空气四处扩散，时间踩着流行舞步，让地球震荡又回迎向灿烂缤纷的前程，让我把诗意伤感想成标本，让那世界毫无争论，文明时代在生存。世界毫无争论，文明时代在生存。今天的我超越昨天不落，今天的我有了最好的抉择，今天的我追求明天的成功。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夜已深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听，来听凤飞飞所演唱的《知己》。 幕慢慢升起，思绪再度涌起，昨日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保存美好记忆，我们再度相聚，熟悉的面孔永远没有分离，多么熟悉声音在我耳边唤起，昨日的朋友浮现在我眼里，带着所有记忆我们再度相聚，熟悉的面孔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幻想也曾默默记取，成长的历程你和我一起，成长的历程你和我一起，多么熟悉声音在我耳边唤起，昨日的朋友浮现在我眼里，带着所有记忆我们再度相聚，熟悉的面孔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幻想再度涌起，昨日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保存美好记忆，我们再度相聚，熟悉的面孔永远没有分离，多么熟悉声音， 知己收录在凤飞飞1987年所发行的专辑《什么样的你》当中。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说实话不是很喜欢，我觉得他唱得过于平淡，缺少了感情的感染力。但是到后来多听几遍之后，觉得这首歌是越听越有味道的，慢慢的也就明白了凤飞飞为什么在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极为平淡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尽管让声音不带任何感伤的色彩，但是音色却显得更加的温暖而成熟。这样的音色和表达方式，我觉得很符合歌词的内涵，因为歌词有写到，昨日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保存美好记忆，熟悉的面孔永远没有分离，曾经的欢笑也曾默默记取。突然觉得当年的歌词写得真的很考究，如果是五六个字，永远对仗的是五六个字，不会多出太多的水话和废话。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张惠妹所演唱的《知己》。 还好 变成了知己。骏马随时看到你，不起或欢天喜地，可以 上来解释知己，或许他会长篇大论，甚至还会跟你细碎的解释知己是怎么一回事。他会告诉你，知己是要比亲人、比朋友、比爱人，甚至比父母还要亲的人。用他的解释就是说，你很多话不能跟家人说，不能跟父母说，也不能跟爱人说，但是可以跟他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很玄的关系。那如果要请一个理科生来解释知己，或许就是一长串的数字了。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了，我觉得这段文字或许就是一个理科生所写。他说，据说平均每个人一生当中会遇到2920万人，但是真正能够认识的平均也就10000人左右，遇到知己的概率更是只有0.00049。所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知己 是我们的灵魂伴侣，陪我们度过自己孤独而又无助的岁月。所以烦请各位，如果已经遇到知己了，就好好珍惜善待他们。好，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阿令所演唱的《最懂你的人》。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看夏日的眼光缓缓的坠落，但在你眼里是无情的落寞。你总说最懂得你的人是我，所以才让我闭上都还不知所措。最晴朗时许的梦散落在雨中沉默，失去了相爱的理由。越是懂你爱的越心痛，你就别再想太多。我不是一个傻瓜，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不够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越是懂你爱的越愧疚，少了勇气选择放开手，舍不得这个的相处，一瞬冲动就回到孤独，情愿冷漠，该最懂你。